歡迎收睇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我係節目主持人朱文。咁咧，哲學有偈傾開播以嚟咧，我哋討論咗好多唔同嘅哲學家啦，好多係西方嘅哲學家，有陣時討論嘅係古代中國嘅哲學家，例如孔子啊、莊子咁樣。咁有啲觀眾咧就問我哋，究竟幾時可以講一啲本土啲、同香港多啲關係嘅哲學家或者哲學流派？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其實就同呢個香港同台灣咧係甚有淵源嘅一個哲學流派。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當代新儒家。咁當代新儒家咧又名港台新儒家。咁能夠喺港台講港台新儒家咧，我覺得係十分高興嘅一件事。咁我哋討論之前咧，就介紹一下今日嘅陣容先。咁首先介紹我哋嘅拍檔主持。咁啊，第一次出鏡，黃仲傑仲仲。咁仲仲咧就而家喺中文大學就讀緊博士，嚟緊會讀博士啦。咁中大都算係當代新儒家嘅重鎮。咁仲仲又係研究中國哲學。咁我好期待仲仲今日嘅貢獻。好啦，咁另外一位嘉賓主唔係拍檔主持咧就係阿超。咁點解阿超平時坐呢個位噶嘛？點解會去咗呢邊咧？就因為阿超亦都對呢個當代新儒家好熟悉，所以應該有好多意見嘅。所以就交呢個位俾你，可以講多啲嘢，我就喺度派牌算啦，我就留翻多啲機會俾阿超發揮。咁最後我哋亦都好榮幸咧，就請到我哋一個重量級嘉賓，就係陶國章陶生嘅。咁講當代新儒家，我哋三個可能就睇下書啊，聽道聽陶說。但陶生咧就真係聽過唐君毅先生嘅課，亦都係牟中三先生嘅弟子學生咁樣。咁我諗講呢個話題就陶生就適合不過咁樣。咁好啦，我哋。講當代新儒家，咁可能觀眾即係可能聽過我哋頭先提到嘅名，例如唐君毅先生、牟中三先生，可能都聽過下。咁但係究竟當代新儒家係一個咩嘅哲學流派呢？佢有冇一個明確嘅界定或者定義呢？唔知陶生你係點樣諗呢個問題嘅呢？ 新儒家咧，佢有幾個意思啊？嗰個新字咧，一個咧係指個時代上嘅新，即係因為佢哋開始係嗰個五四嘅時代。 嗯， 同以前嘅儒家，我哋有一種分法咧，就係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包括孫子。另一個階段咧，就係所謂宋明理學嘅儒家， 即係宋朝、 宋朝裏邊周敦儒啊、張載啊，或者係程颐、程颢嗰啲朱熹嗰啲，到明代有王陽明啊咁。咁呢批係比較豐富嘅人物，但到近代裏邊咧，我諗係同嗰個甲午戰爭有啲關係。1894年甲午戰爭，到1895年咧，有幾位就啱出世啦，就包括錢穆先生啊，包括係馮友蘭啊，呢批嘅後來我哋叫國學大師嘅人，再跟住來咧就係、是、有呢、這個洪十力啊、梁漱溟啊等等，咁呢批人咧，因為當時同呢、這個西方的接觸或者是戰敗之後呢，他們剛剛過多年輕人對中國的文化突然間有一個很強烈的反省，我想這個就是歷史上的一個新儒家階段。 所以陶生的意思是一般好像理解儒家哲學的發展，新儒當代新儒家就好像是個第三波的發展，即是經歷了先秦、宋明到現在當代的那班新儒家，也是將儒學的發展走向另一個階段。咁陶生似乎亦都指出咗好有趣啦，就係、是、因為當代新儒家，陶生強調就係經歷咗列強入侵嘅嗰個階段。回顧翻頭先提到第一波同第二波都係一啲比較分崩析離嘅狀態，即係先秦就有戰國啊、春秋打仗，宋明就有佛學嘅好似入侵中國咁樣，到當代新儒家嘅發展就係西方列強咁樣，咁似乎都可以見到一個脈絡嘅發展咁。咁仲會唔會覺得當代新儒家你係點樣理解嗰個範圍同埋界線嘅？除咗陶生講個歷史上面， 我諗要理解當代新儒家就一定要提一樣嘢，就係個宣言。 咁 就 係宣言咧， 就係呢個好長嘅宣言喺入邊。喺1958年咧，咁呢個唐君毅啦、牟中三、徐福觀同埋將軍邁幾位學者咁樣啦，咁佢哋就聯合咁樣出咗一份聲明，就叫做《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咁咧呢篇宣言因為好長啦，一般宣言短啲嘅，呢篇宣言超過40000字咁樣。 其實係學術論文嚟嘅。 其實係一篇論文嚟嘅，好長嘅論文。咁我揀一啲重點，等大家有啲初步嘅印象，等觀眾。咁譬如佢第一點，因為顧名思義咧，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所以其實佢嘅對象係世界人士，就係、是、其實唔係寫俾中國人睇嘅最初嘅原意，所以最初諗住用英文寫嘅，係、後尾搞唔掂咁樣，淨係有啲波折咁樣，跟住最後就先用中文發表，再揾人譯英文咁樣。 咁所以佢第一個重點咧就係、是。他覺得西方人研究中國的學術文化呢是有些方法，而那些方法是有問題的，個孫賢覺得。那他們就提出了一些建議，例如他們覺得應該要用溫情和敬意，要帶著這些東西去研究中國文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中國文化。第二個重點就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有些判定的。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在他的哲學那裡、而哲學的核心就是心性哲學。咁、但係呢個 term 就麻煩啲啦，要陣間再解釋。咁第三咧就係、回應一啲民主同科學嘅挑戰啦，就係、即係民主科學傳入嚟中國，令到有好多學人好似覺得，咦點解中國文化發展唔出呢啲嘢咧？中國文化會唔會同呢啲西方科學民主係有衝突嘅咧？咁咁所以孫賢都會處理呢個問題咧，就係、講清楚到底中國文化同科學民主呢啲。呢啲概念之間有咩關係？最後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認為西方文化有啲嘢可以向中國文化學習嘅。咁、而跟住呢篇宣言發表咗之後咧，慢慢就開始有，應該到70年代尾就開始有學者用當代新儒家就 叫係 啦呢班發表宣言嘅人，但又唔止佢哋，又慢慢越用越闊，就係、上追佢哋嘅老師就係、洪十力啦， 唐茂翠嘅陶山提 係啦。同埋同佢同輩嘅一啲辯護儒家嘅學者，譬如梁秀銘，咁跟住又下追佢哋嘅學生輩，例如蔡仁厚啊，仲有啲同蔡仁厚同輩嘅學者，例如杜維明啊咁樣。咁但係有即係點劃咧？即係有邊啲人算，邊啲人唔算咧？又有啲爭議嘅。咁我哋唔捲入嗰啲爭議啦。而同埋我哋即係時間有限，我哋今集主要討論嘅就係第二代嘅新儒家，即係唐茂翠。呢幾個人， 所以頭先仲重要意思似乎係，如果狹義嘅當代新儒家，主要就係指寫宣言嘅呢四位學者同埋佢嘅老師同學生咁樣。但如果廣義啲，可能就係對中國文化比較多同情或者敬意嘅學者，就會比入歸入一個廣義啲嘅新儒家。因為呢個亦都翻翻去陶生啱啱講到佢哋列強入侵，面對國破家亡嘅情況，究竟我哋要點做呢？咁似乎有啲學者就會覺得要推倒成個中國文化嘅，但係當代新儒家或者呢班寫宣言嘅呢個學者就係調翻轉嘅，係要翻翻去重新理解翻中國文化核心喺邊度。咁仲頭先就提到佢哋覺得翻翻去中國文化核心就係揾到心性之學出嚟。咁究竟心性之學係咩意思呢？究竟同孟子嘅性善論啊有咩關係呢？咁阿超可唔可以為我哋講解一下？ 剛剛大家都提到就係、新儒家有一個即係護持中國文化嘅一個出發點，咁、我覺得呢個係正確嘅、不過就如果我哋講到尤其是係唐君毅同牟中三咧，即係佢哋就係、都有幾濃厚嘅嗰、那個即係哲學思辨嘅嗰個興趣嘅或者關懷嘅。 即係阿超嘅意思係佢唔係就係好似傳教咁樣辯護中國文化，佢係有理性反省嘅。是一個哲學上面的態度嘅， 係冇錯，我意思係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哲學嘅角度咧，其實佢哋往往會即係觸及到一啲我哋叫做普遍嘅哲學問題，即係嗰啲唔僅僅就係、即係中國文化一啲內部嘅一啲課題嚟。咁所以如果要我好簡單咁介紹新儒家嘅一啲哲學嘅觀點咧，我諗會咁樣切入啦。因為事實上譬如如果講牟中三咁樣咧，即係。唐君毅都系噶啦，睇大師精嘅其實，咁、即係要詳細講咧，係有排講嘅。咁、所以我會選擇一個咁樣嘅切入點啦，或者方便觀眾理解嘅。咁就我哋可以選擇一個咁樣嘅哲學問題嘅，就係、人是什麼？乜嘢係人咧？咁你話平時我當然好清楚睇個形區，我就知道我同只牛係唔一樣啦，係咪？我 企喺度嘅， 我係兩腳直立噶嘛，係咪？而且只牛 講嘢， 只牛有角嘅。但其實你諗深一層啊，嗱，即係。其實隻牛肚餓要食嘢，我肚餓都要食啊。不過佢食草，我唔食草咁解啫，係嘛？同埋我可能會有烹調啊，烹調方法人類出多啲花樣啫。咁但係你都係食啊，你都要繁殖啊，係咪？你又要瞓覺啦，係嘛？即係其實究竟喺呢個層次上面，我哋同動物係咪真係咁唔同咧？咁嗱，牟中三咧，佢有一個咁嘅思考啦，即係佢喺中國哲學入邊咧，佢就揾到孟子呢、這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理論嘅根據啦，或者源頭啦嚇。咁就孟子大家都知道啦，佢有一個好經典嘅一個觀察係嘛。佢話如果我哋突然間見到一個小朋友就嚟跌落個井度咧，我哋會有惻隱之心嘅。咁咧，尤其是係緊要嘅係之後嗰幾句啦。孟子講佢話咧，你呢個惻隱咧係沒有 並不基於任何嘅外在嘅條件嘅。譬如你唔係你嘅測隱咧，係並不是為咗博取街坊朋友嘅讚美啦，亦都唔係為咗攀附個小朋友嘅父母啦。咁咧，嗱，牟中三咧就係即係觀察到呢一點咧，佢就依據住孟子呢種咁嘅睇法咧，佢就話嗱，其實咧。人咧同動物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層次上嘅唔同嘅、嗯，雖然咧我哋有一層咧係同動物一樣嘅，就係、是、食色性也咁樣嘅一層係嘛，但係我哋仲有一層咧就係我哋嘅有一啲活動咧可以並不基於外在嘅條件限制嘅、嗯， 或者利益嘅計算， 冇錯，係純粹係基於我一個好自主自發嘅意向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咧，人咧喺人嘅尊嚴或者人嘅價值咧，就應該落實喺呢一層上面。嗯、所以佢即係牟中三，我哋可以咁樣形容佢對人是什麼呢個問題嘅睇法咧。佢嘅回答就係一種所謂人性嘅兩層論啦、嗯。一層就係我哋同動物係一樣嘅，但另一層係人特有嘅。咁、嗯、呢個絕對係兩個層次嚟嘅。佢嘅意味就係、是、動物無論點樣發展咧，都唔會跨越咗個界線，擁有咗上面嗰層、嗯。因為動物嘅所有嘅活動咧，其實都係被設定咗嘅。即係譬如我哋同小朋友講，你睇下啲蜜蜂、螞蟻幾勤力係嘛，幾合群。 佢冇得揀。 其實佢唔係想勤力㗎嘛，係咪個大自然設計咗佢係咁？但係人可以係有陣時係違反咗呢一啲咁樣嘅生物嘅本能、嗯。當然最極致嘅表現就係捨生取義啦，當然係咁樣啦。咁、嗯、就呢個我諗係可以用呢個角度，即係幫助大家理解新儒家嗰個哲學嘅關懷啦。 嗯嗯所以阿超嘅講法就係頭先講到新儒家要回到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傳統入面揾啲最正嘅嘢，亦都敬告世界人士。咁阿超第一個點就好強調，其實牟中三、唐君毅先生都係一個哲學家，所以關心嘅都係啲普遍嘅問題，就係人係啲咩，而佢對人係啲咩就翻返去孟子嘅聖賢論去思考。咁而所以咧呢個問題咧，佢呢啲思考咧係可以令到外界世界人士去學習嘅。而佢好強調嘅就係人其實係兩層嘅。一層咧就係動物嘅食色性也嘅、嗯，一層咧就係好似可以捨身取義，有一個道德嘅心去自覺地救嗰個跌入個井嘅魚子咁樣。咁、嗯、我諗呢一節就簡介咗中國當代新儒家嘅一個好重要嘅思路，就係翻去中國哲學揾一啲最正嘅去敬告世界人士，而其中最強調咧就係心性之學。咁我知道陶山同仲仲仲有好多意見嘅，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歡迎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我哋就好簡略咁樣提到新儒家嘅界定啊，同埋其中好重要嘅哲學觀點就係翻返去孟子嘅聖賢論，認為人咧喺動物性之上咧，上有一層人性嘅，就係道德嘅、價值嘅、自覺嘅、自由嘅。咁我知道陶山對於呢個講法有啲補充，咁交俾陶山先。 因為我頭先覺得阿超嘅講法咧，容易引起一個想法，即係新儒家其實咁嘅理論好普通啫嚇。好多哲學家都會贊成係人梗係同動物唔同啦嚇，人同石啊等等唔同咁樣，唔構成新儒家之為新嗰個重要。我諗承接頭先阿超所講嘅方式咧，就係新儒家由孟子嗰度作一個理論嘅起點啊。當然最撚尾歸宗於孔子嘅，但呢個孟子裏邊咧，仲有一句説話：盡心知性知天啊。 嗯。 後尾盡心知性嘅呢個功夫修養，一間我哋有機會講。但知天呢個問題裏面咧，係我覺得新儒家發揮得最重要嘅。 嗯， 即係我讀牟生啊、唐生書嘅時，最初嘅問題咧就係覺得佢哋成日講話，我哋嘅良心咧就係天地之心。有少六象山啊，南宋嘅人先講，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我聽完之後，因為我係一個比較懷疑論者，我覺得係同謀生拗咗好多次，即係點可能我嘅良心就等於天地嘅心咧？咁樣咁我諗我到自己比較晚期啦，即係近期，咁我覺得咧開始明白多啲。由阿超講嘅人是什麼嘅問題裏面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係、是有幾個傳統講人嘅。呢、這個人嘅意思唔係從一般生物學講，一般生物學所講嘅方式就係我哋嘅基因演化。每樣生物都係求生，延續下一代。咁所以咧，我哋嗰個人咧，其實都係一種自私基因所推動嘅。 嗯。 咁只不過咧，後天上我哋依家要合群，要互惠利他，所以我哋有時講我幫你，你幫我，都最後係想穩定一個社會嘅體制，然之後咧，大家能夠生活得幸福。咁呢種我哋叫做生物演化論嘅講法。另一種咧係比較西方。宗教式講法， 人是神所創造的，人是依神的肖像而做的。咁呢個黑格爾講法咧，就係、所以肖像嘅意思咧，並唔係指個樣，而係神最重要嘅就係佢係 creator 啊嘛。所以佢最大嘅本質就係 creativity 創造性。咁、所以人咧，人能夠創造性，並且能夠創造文化。呢、種我哋叫神本嘅一種對人嘅解釋。人係一個被造物，但係新儒家咧，我覺得係剛好既唔係生物演化論，又唔係呢種神本論，而係一種。我特別諗，我嚟嗰陣時先諗起個名，呢、這個唔知合唔合法啦嚇，因為我未創嘅，就文化式嘅形象學嚟嘅。佢係首先將人咧，從一個黑己伏禮為人啦，呢啲修養啦，或者頭先孟子所講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講人嘅呢種道德意志咧，然之後呢個裏邊咧再推多一步，其實點解人能夠超越自己嘅生物本能，甚至死亡都唔害怕呢，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文化人。這個文化人的意思就跟我一般講的寫作啊或者一般的藝術的文化是深刻一點，就是他是在這個人類的歷史裏面呢，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階段，包括帝國啊，包括是種種的人的弱肉強食啊，到法國大革命的人類開始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的東西，其實背後呢，人類的發展是有一個所謂野蠻慢慢走向一個人本的思想。咁呢個人本思想呢，西方叫 humanism， 但是比較深刻的地方裏面呢，儒家就認為人以禽獸己稀的地方，就是我哋能夠創造文化。這個創造文化用一個比較逆轉簡單講，就是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為。範圍的意思變成動詞，就是將這個宇宙所有生化或者種種的變化裏面，希望規限到它的合理階段，例如有洪水等等的東西，我們會做個竹堤，這些都是一種文化改善我們生活，但它背後還有一種關懷嘛。但它重要就是曲成萬物而不為，曲成的意思不是直，就是要有一個創造，甚至有一個經歷的一個功夫上，然後將呢個文化提升到一個比較更高的理性的階段。所以我簡單講就是新儒家之為新呢，其實是一套形而上學嚟嘅。是要講人本身在呢個宇宙裏面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嘅。 頭先啊，陶生嘅説話入邊咧，我最感興趣嘅就係同阿牟生拗頸嗰個。 我哋留翻 轉題目啦，不如我哋 留翻之後再交代呢啲。 頭先啊，陶生嘅講法咧，我都想即係接落去嘅，即係話其實新儒家有一個嘅對於文化嘅關懷，而呢個對文化嘅關懷咧，係要高舉一種其實唐君毅成日都講嘅，就係所謂人民精神。人民精神嘅一個特色咧，就係。如果好簡單咁講咧，就要將人當成人咁樣看待。咁咩意思呢？當然就同上一節我哋講嘅嗰個人嘅特有嘅嗰個本性，人之為人嘅尊嚴所在嗰個有關啦。咁所以呢個係其實係點解佢哋咁強調人民精神呢？真係同佢哋嘅文化、社會關懷，甚至政治關懷係有關係嘅。即係譬如係現代世界即係自然科學好發達啦，越嚟越將人呢對象化咗啦，當成係一個物件咁樣去研究佢啦，係咪做手術同可能整個鐘係差唔多咁樣啦，個性質可能差唔多係嘛？咁仲有嘅就係你睇下我哋現在嗰個文化入面咧，好似越嚟越將人睇成係物件咁樣。我好記得咧，十幾年前咧，政府啲宣傳片成日叫啲人讀多啲書咧，就自我增值。咁我諗起就係我哋成日去搭巴士嗰張卡嘟嘅時候，嗰、那個要增值噶嘛。 即係你話 如果我要讀書增值嘅，即係我同張卡好似差唔多。即係你睇下現代嗰個文化嘅安排啊，思維嗰、那個架構，好似將人係物化咗咁樣。另外就當然唐謀有佢哋嘅嗰個政治一面嘅關懷啦，即係當佢標舉出人嘅嗰種所謂自由自主嘅嗰個層次之後咧，佢有一個暗示，或者都唔係暗示， 對著講 噶啦，有一個明示嚟噶啦，就係當然係反對即係階級決定論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孔子梗係咁講嘢啦，佢沒落嘅貴族，佢講嘢梗係幫貴族講説話嘅。即係如果咁講咧，就冇人冇所謂真理㗎啦，係咪？你講句説話出嚟，其實都係睇下你咩階級嘅啫。咁所以呢個從嗰個對於人性嘅睇法啦，人之為人嘅尊嚴所在啦，所開出嘅文化層次上嘅人民精神啦，然後就會連帶到講一啲嘅社會文化政治嘅一啲關懷同埋立場咁樣。 咁我諗阿超頭先同陶山兩個嘅補充就係補充翻上一節提到嗰種兩層嘅人性論嘅獨特嘅地方，即係陶山就好強調呢種人性係同時開出個文化秩序嘅，即係令到個宇宙各方面得到一個合理嘅安排。而阿超亦都強調翻，其實佢同阿陶山都有講，就係呢種人性論或者對人嘅諗法唔係。即係全部人都係咁諗嘅，起碼有好多人就唔係咁諗啦。譬如你用生物演化嘅角度諗人就唔係咁，或者阿超頭先提到階級決定啊、唯物思維呢啲哲學流派或者呢啲哲學思維就唔係咁樣諗人。 我就正想繼續講落去啦，即係介紹就歸介紹，即係同意定唔同意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因為我以前咧就係、大學讀書嘅時候聽過一位老師講啦，佢話睇完牟中三咧覺得好奇怪，就點解佢係一個二十世紀嘅人？但係彷彿咧係冇聽過演化論嘅，即係呢個係幾呢、這個説話我印象幾深刻嘅、即係你諗下，其實當然唔係話現在嘅潮流或者思潮就一定正確，但係我哋係越嚟越傾向將人同埋動物睇成一個連續體嚟㗎嘛。即係話其實我哋會揾到甚至係道德表現，可能動物都有啲初型㗎啦。 其實孫子都有提及過 嘅，只不過人類咧就係呢度發展得比較精緻啲同埋複雜啲啫。咁我有時都喺度諗，係咪真係要將人同動物即係架構成係一個截然嘅兩層，先可以講到人嘅價值、人嘅尊嚴以至人民精神呢、其實我哋將佢睇成係一個連續體嘅關係，係咪因此就講唔到呢？即係我哋都會話小學生同大學生個連續體啫，小學生升下升下咪變咗中學啊、大學咁， 即係唔會突然間跳躍到好似另一樣嘢。 即係咁唔妨礙我哋會對大學生多一啲信任㗎，係嘛？即係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老師係連我揀緊擇食都會鬧我嘅。但係而家大學生，我哋唔需要管佢嘅飲食㗎嘛，因為我哋想信任佢。咁你可以將小學同大學睇成個連續體，但係一樣對大學生寄予多啲嘅信任。咁、其實類比地講，係咪人同動物都可以咁？是不是一定要將它開裂成兩個層次、就是好比是人和神這樣的、就是你人怎樣發展都不會變成神的，那動物怎樣發展都不會跳到去人。 即阿超的意思是建立那種對人的尊重，不一定要建基於我們強調人禽是一個本質上面的差異，它可以是一個連續體來的。 的確是我近期有的一種懷疑、 不過這點我對不起我補充一下，覺得這裡是要辯論的。似乎新儒家咧，即係我自己要講清楚我立場，我唔算係新儒家啊，唔係代表新儒家，只不過我好長成跟隨阿唐生、茂生佢哋咧，即係語言目染對新儒家有一種認識。有一點好重要，我覺得佢一定要所謂標明人禽之別，呢、這個由孟子裏面都好多嗰個分別咧，係本質上即係唔係話連續體嘅問題。即係點解咁樣咧？就係、因為呢，如果係從生物演化講人呢，人呢基本上係個本自私基因差唔多講晒㗎，就係你係基因複製，你想延續下一代。因此嚟講呢，人類喺一個合群社會裏面呢，我哋自然裏面呢為咗分工合作，所以係間接地互惠而利他㗎，並唔係真正想幫人嘅。但係儒家講法一定要講惻隱之心嘛，一定要講呢、這個即係是非之心。咁呢樣嘢咧有一個好簡單嘅論證，係我另外一位老師阿盧思光先生講，好簡單。佢話例如我哋計數咁樣嚇，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深啲係七加五等於十二。咁呢個計數嘅能力咧，本身係一種先驗嘅能力，即係先於經驗嘅。佢同本能唔同。本能咧，例如我哋一啲基因裏面決定咧，例如俾火燒親，我哋會縮手；有沙出入眼，我哋會眨眼咁。呢啲係保衞我哋嘅機制。但是另一種我們屬於潛能的，即例如是我能夠同情別人，當然很可能都是一種生物演化的共感，甚至有些大腦神經學說我們大腦裡面有一種叫 mirror neurons， 一鏡子神經能夠反射其他人的表情，對其他人產生同情心。但是儒家似乎他 不完全接受，不是我不知道這種生物演化論，不完全接受這種說法。他是要講人的種尊貴性，就是他能夠有一種自由意志，用現代的說話講剛才講的所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就是對生死都很可能有一種超越的要求。於是呢、那個論證很簡單，就是我們當計數的時候，我們當然一方面是有這種後天的學習，呢點唔係我哋先正翻嚟，但另一方面咧，我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潛能， 例如搞只貓仔或者狗仔咧，佢永遠唔可以學到計數，因為佢冇呢種抽象嘅能力。只有人咧能夠有呢種咁樣嘅自覺地自己嘅能力。 嗯，即係佢永遠可以褪後一步問。就算啱啱陶生提到我哋有啲 mirror new 王都好，我哋似乎都仲可以問，咁係咪我同情佢就啱咧？我哋永遠都有個即係哲學英文地講就係 step back 嘅能力。 step back。 咁我諗呢一節就討論咗呢個儒家心性之學嘅一個傳統，究竟符唔符合現代嘅思維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當代新儒家。好，歡迎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就開始討論咗究竟呢種人性儒家或者新儒家嘅人性論究竟合唔合理？咁我知道仲仲好想有啲補充，我而家交翻俾佢先。 就係咧因為頭先似乎有兩類嘅諗法啦，一類就將人同禽獸睇成係同一類嘢，連續體嚟嘅。咁新儒家就覺得唔係嘅，係兩種截然唔同嘅嘢，係人有超越性嘅。但係我嘅疑問咧就係、是。因為新儒家睇人嘅超越性係睇得好正面嘅、即係人嘅超越性就係道德咯，人有道德能力， 就係、是、救兒子， 係啦。但係我嘅疑問就係、是、人嘅超越性會唔會都有啲好邪惡、好憎靈嘅一面呢、例如即係前排有新聞啦，抌只狗落街咁樣，咁、或者我諗得人先可以咁大規模咁屠殺自己族類嘅啫、即係其他動物都唔識㗎。咁呢啲會唔會？會唔會係能夠用人性兩層論就解釋到咧？定係要開第三層，就係、是、人有一啲邪惡嘅同動物好唔同嘅特質。有句對白好深刻嘅，就係睇呢個 Christopher Nolan 嘅蝙蝠俠入面小丑，小丑好似係蝙蝠俠個管家話，佢話有你唔明白人嘅惡係點樣？你以為人嘅惡係一定係貪錢啊、貪名啊？但係小丑好似唔係，小丑就係、是。佢純粹睇住個世界崩壞，佢就開心噶啦，係啊，咁、即係呢一類型，而且佢係反映現實噶嘛，現實真係有啲人係咁噶嘛，咁呢類嘢會唔會係一種都係人嘅超越性，但係就係一種好邪惡嘅超越性咧、會唔會都有呢層？ 我諗重重嘅意思就係呼應翻頭先阿超嘅，即係阿超，你諗下佢話點解人有動物性以上嘅一層，就係有啲非利益計算嘅，唔係為咗啲咩而做嘅行為。咁嗰啲行為就係救魚子，即係將入於井嘅嗰個魚子救佢， 測人 咁樣。咁呢啲就係完全唔係利益計算，但係為咗嗰個魚子好而做出嘅行為。咁、儒家就喺呢個位話，因此咧人有第二層人性係好嘅、自覺嘅、超越嘅。但係種種似乎又指出咗另一個質疑，就係有啲都唔係計算嘅。我就係想睇啲人死咯，睇啲人睇個世界崩潰咯。咁會唔會喺咁樣又要開出第三層嘅人性咧？咁樣咁我諗。我哋討論咗好多新儒家或者儒家對於人性嘅反省啦。咁雖然呢個問題實在太大啦，我諗哲學上有排拗嘅，但因為難得請到陶生上嚟，咁我諗可以講一講當代新儒家嘅另一個面向。因為頭先講咗好多就係當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傳統嘅反省，就係心性哲學。但其實呢，因為佢哋係哲學家呢，佢哋對個世界或者佢自己嘅遭遇呢係好敏感嘅。好多反省嘅，好多感悟嘅，咁亦都有好多我哋擺曬喺台面嘅著作咧，都係呢一類型嘅著作。咁我哋可以由唐君毅先生嘅一啲對人生嘅哲學嘅反省去開始呢個討論先。咁唔知仲係咪可以分享一下佢對唐先生嘅哲學嘅理解？ 有本書我好中意嘅就係、是、叫《人生之體驗》啦。咁呢個唐君毅寫，咁點解咁中意咧？係因為好少睇哲學書睇到好感動嘅。 OK， 跟即係你通常睇哲學書就係好困惑啦，或者 因為要寫論文， 係啦，或者好悶啊，好趕啦，或睇完就會好感動啦，睇嗰陣好似好感動。咁但係有次我就真係嗰時我記得係即係親人就嚟走咁樣啦，喺醫院嘅。咁我就攞住我唔記得係《人生之體驗》定《人生之體驗》續篇啦。咁咧佢入面就有段説話，我睇嘅時候，即係有啲感動咁啦。咁嗰時你知喺嗰啲時候睇哲學書，你就係、是。想揾啲解答啦、慰藉啦，即係到底即係有冇哲學，有冇啲哲學家可以哲學理論可以我睇完之後咧就唔會驚死啦，就唔會驚我身邊人死啦咁樣咧。咁跟住唐君毅有段説話，我讀幾句啦，就係、是、佢好似對住我講咁嘅，就係佢話：親愛的人死亡是你永不能補償的悲痛，這沒有哲學能安慰你，也不必要哲學來安慰你，因為這是你應有的悲痛。咁嗰下我就好似醒一醒咁，係喎，即係可能我開頭嘅問題就問錯咗啦。即係我點解要揾啲方法 去舒緩個悲痛？ 係咯，可能嗰個悲痛就係應該咧，即係為人 应该就是要有这种悲痛。 反而你不悲痛你应该感到可惜或者要反省。 是咯。 反而个悲痛可能就正正显示了刚才那种光辉的人性。 是。 所以你一开始就问错问题的嘛。 是咯。 咁陶生有冇啲咩？ 我諗仲仲係幾感性嘅呢方面，因為比較喜歡新儒家嘅人咧，其實一方面對中國文化有啲肯定，另一方面往往都比較係存在主義式一啲，對生命裏面有啲感觸嗰啲咁樣。不過我諗唐生佢嗰個形態咧係一種好點講咧？好鮮明嘅一種人民主義者。或者咧，即系富人不倦，就系、是、好似孔子所讲嘅，啊有一个有趣嘅形象，我记得就系、是，佢上堂嘅阵时咧，写到兴高采烈，但另一方面咧，佢烟瘾好大，佢担住支烟，又开始嘅方面咧，将支烟就摆低，咁咧就拎支粉笔写啦，写下写下之后咧，佢唔记得嗰支粉笔就是粉笔，就摆支粉笔落口，然之后拎住支烟嚟写字。当我发觉写唔到字嘅时候，先至发觉调错咗咁。咁但系佢好快就忘记咗，继续又写用粉笔写字呢、這个。咁呢个形态下边，尤其佢晚年里边咧，即系有肝癌啊咁啊，佢仍然要爬三四层楼梯，因为冇电梯嘅嗰边喺西亚研究所咁样。仲要堅持上堂，我諗呢類嘅形態就係一個儒者嘅鞠躬盡瘁啊，嗰種精神。 我諗唐先生係一個真係宅心仁厚嘅人嚟。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咧，圖書館揭嗰本書都唔記得咩書名嚟。咁入邊咧有好多雜不楞嘅，即係唐先生講嗰啲咩碩士論文嘅報告啊。佢咧篇篇文咧都係最後都係講好説話嘅。即係你其實睇得出咧，就佢可能嗰篇碩士論文定博士論文就唔係幾好噶啦，因為佢都話嗱呢一個位咧就可以改善啊，呢度又係有少少疏忽，不過整體嚟講咧都好見到努力啊，都予以通過啦咁樣。 咁所以似乎唐先生嘅形象就比較宅心仁厚嘅儒者，係一個仁者似啲嘅。 仁者。 咁唔知牟先生又係點嘅咧？阿超會唔會對牟先生又有啲？佢人生方面嘅哲學啊，嗰啲會有啲深刻啲嘅分享。 我都係想聽下阿陶生點樣同佢拗頸先喎、啊， 係咪？ 係，你唔好以為我唔記得喎。 唔係，因為我係屬於一個懷疑主義者啦。有好多種讀哲學嘅態度嘅。咁頭先講，即係佢不斷喺文章啊或者講課嗰時，我哋嘅良心就係天地之心啊啲咁樣。我覺得好難想像啊嘛，即係講天人合一。其實呢個概念我一直都係好動搖嘅。天人點可以合一啦、 嗯？ 啊，即係例如洗手間裏邊嗰啲污糟嘅嘢，你都同佢合一喎、啊，咁點可能咧？咁所以講你要合一的話，乜嘢都同你合一咁樣。 所以唔係人太渣，係個世界太污糟，你唔想同 呢個唔知道。不過我頭先慢慢個感覺咧、就是，就係唐生同牟生咧，點解我哋特別提呢兩位咧？有兩個意思嘅，因為新儒家其實包括埋錢穆先生啦，包括埋徐福觀先生啦咁樣。錢生咧就係歷史嗰方面多啲，徐生咧就係、是中國藝術精神啊，或者中國嘅先秦人性史啊等等，發揮得比較多。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集中講呢兩位唐某啦，因為佢有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論點咧，就係、是、如何從人嘅存在啊。回歸到一種形上學嘅本源嘅問題，好似牟生嘅方式裏面，阿超提過嗰本《五十字述》啊嘛，裏面有一段咧好感人嘅，就係、是、講文殊問疾。呢點啊，超講得比我好好多。阿超講 唔係啩？咁樣交個 弊互相喺度推卸責任嘅。 不過頭先補充一點先，即係如果前夫子咧，錢穆先生算唔算生？而家咧呢個就 有啲 可爭議嘅。 因為個孫賢曾經揾過去寫，佢又唔肯咁。 不過佢作為當代儒者，呢個就無可懷疑啦。不過既然阿陶生拋個波俾我啊，五十字述，我正想講咧就係咧，我對五十字述入面其中一章叫做文殊問疾嘅理解呢，完全係受到陶生嘅啟發嘅，估唔到佢話，估唔到佢叫我講。咁呢就不過呢本書真係有趣嘅，五十字述呢本書真係有趣。點解呢？呢個係我覺得係即係牟中三你睇好多佢嗰啲即係好硬嘅哲學著作呢，你感覺佢呢人非常之自信嘅， 即係即係點樣講咧？ 好似建立嘅一個無所不包嘅大系統咁樣。 一方面係咁啦，你覺得佢好鋭利嘅，即係你感覺你睇佢嗰啲哲學論著咧，你就感受到咧，好似即係陸九淵講咧，二揀功夫中九大嘅，即係有啲咩唔係我哋嘅良知或者我哋嗰個超越嘅人性係可以克服或者衝破，有咩衝破唔到啊咁。但係五十字術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你見到佢咧，好似原本都好神嘅。落翻地咧，做翻一個同我哋好親近、個好普通嘅人。因為譬如入面佢有啲咁樣嘅體會咧，係好，我覺得你睇其他著作嗰啲牟中三係好唔一樣嘅。譬如佢講一句好簡單嘅，即係我哋知道孔子講過咧，佢話孔子當然追求呢個仁義嗰個人啦，係咪成為仁者啦？但係孔子就話咧，呢、這個仁咧並不遙遠嘅，我欲仁，斯人自矣啊！只要我意欲呢個人咧，呢、這個人就會嚟到。咁但係咧，牟中三喺五十字術咧，佢講咗句，佢話係啊，我欲人斯人自矣啊。不過問題係，我哋嘅生命總係俾你好多阻力噶嘛。佢呢啲咁嘅阻力咧嚟衝著你嘅時候咧，就可以叫你咧不欲人嘅。即係當然我欲人嘅時候，呢、這個人會嚟嘅。但係如果我唔意欲呢個人，咁點算啊？我身體入邊冇個掣幫我一啪咁就欲人噶嘛，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啊，有嗰種即係。存在的感受，我哋好呼應得到嘅。 即係佢唔係淨係好霸氣咁樣話俾你聽，人係超越嘅，你慾人。 即好似係啦，好係即係孟子式咁樣，好好樂觀，好勇往直前啊，義無反顧啊，有乜嘢搞唔掂啊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原來喺生命入邊咧係有一啲好神秘嘅、不可思議嘅地方，就係佢衝著你咧，使你不慾人嘅。咁即係譬如我唔使講得咁複雜啦，即係我好多時候我都知道我係做嘢要爽手啲嘅，效率要高啲嘅，即係講住啲論文又要交俾人，但唔知點解我就有拖延症嘅，即係我都好希望我可以快手啲，但結果都係唔知 點解衝著你就令到你 衝著我咁，所以佢最後咧，即係文殊問疾咧，最後佢有一啲講法咧，我覺得又係好精彩嘅，即係佢話呢啲咁嘅暴戾啊，係嘛？你想意欲呢個人，但又唔欲呢個人，或者你想快手啲，但結果都係拖延咧。呢、這個的確係有一種悲感嘅，好似頭先啊，仲講到人生之體驗都係講個悲字噶嘛，的確係有一種悲感嘅。咁佢話咧都無可奈何噶啦，你係戰勝唔到就戰勝唔到，於是你又有一種悲情喺度。但係佢話你就讓佢悲啦，你就含淚心嘆吧咁。咁佢話咧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你有呢個對自己嘅一種悲情或者悲感咧。起碼表示住一種內心嘅戰鬥，就係你想戰勝或者克服一啲嘢，但當然你係唔夠力，或者現在係未克服到，但係至少表達咗你有一種戰鬥嘅意圖咁。 陶生有冇有啲關於牟生嘅補充？ 牟生因為住喺後嗰廿年咧，都係住喺馬頭圍一個叫靠背壟道啊，即係而家嘅新亞中學附近。咁我上堂上咗好耐十幾年。咁佢有一個階段裏面呢，因為大陸改革開放呢，咁就掛念自己嘅個仔同埋孫係山東嘅妻下。咁佢攞堂之後好多時行去宋王台。宋王台原本有嚿石嘅。咁於是呢佢又望住嗰啲飛機，當時啟德機場。佢話同我哋返嚟講，佢話如果有機會呢返去山東妻下再見見太太就最好啦。 咁呢個古仔我知道大家都有興趣嘅，但呢節嘅時間呢又就快結束，所以呢我哋留返下一節繼續聽下陶生講佢同牟中三老師嘅一啲相處同埋奇人奇學問咁樣。下一節我哋繼續哲學有偈傾。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陶生就提到牟中三先生喺呢個宋王台見到啟德機場嘅飛機，好想念佢嘅山東嘅家人。咁唔知仲有冇啲咩有趣嘅事件，陶生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諗特別嘅容易表達牟生呢類儒者嘅關懷，佢係中意睇一套《紅樓夢》，第一大陸拍嘅第一套嘅《紅樓夢》。可能百幾年拍嘅， 即係電視劇嚟。 係啊，電視劇可能六七十集咁多嘅。咁一位小說家錄嚟送俾佢，咁然之後咧就送埋個錄影機。但係牟生咧就對住個錄影機咧就發呆，冇辦法點撳。佢唯一睇到嘅係開關，但係點撳下回帶乜都唔識咁。結果有一次裏面咧，我係專門 教授佢如何使用錄影機，咁意思係佢播，佢一睇咧就一套一套咁睇咧，竟然睇咗六七次喎，一集有六十幾集嘅成套戲咁，咁想然之後咧同我哋講《紅樓夢》嗰啲人物關懷啊，即係邊個係遊獵者啊，一啲好偏僻嘅人，佢原來好熟悉嘅，熟悉嘅，咁仲係佢喜歡。即係喺碼頭圍周圍咁行下啦，咁即係同嗰啲普通嗰啲人嘅方面，佢話喺香港裏面好似互不存在咁樣，所以咁佢大部分嘅書都係香港寫，因為比較疏離。 嗯， 但佢話好多時去台灣講學嘅時咧，台灣好多人認識佢啊嘛，咁於是招呼佢飲宴啊，或者睇驚喜咁樣，咁話反而寫唔到書咁樣。 嗯， 呢個大概謀生嘅自己描述自己咯。 咁陶生聽到呢啲故事，我聽落就好似覺得，始終牟中三先生好似都係好深系呢個山東嘅家人啊，對《紅樓夢》呢個中國文化入邊咁重要嘅一個文化嘅一個作品又好著迷啊，跟住又覺得喺香港好似好疏離，咁似乎亦都呼應翻我哋一路以嚟好似幾強調嘅一面，就係當代新儒家好似始終對中國文化或者中華民族呢個身份係念念不忘咁樣嘅喎。咁唔知阿超又點樣睇呢樣嘢咧？ 嗯，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第一节咧都讲到呢、這个嗰、那个宣言咧，系嘛，咁就头先仲讲咗嗰个原先个名啦，叫做《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咁啊仲有个副标题嘅，咁但系咧我而家讲下咧，佢个正标题有另一个简短啲版本，就叫《中国文化与世界》，但系个副标题咧就冇改到嘅，就好长嘅，头先仲讲得啱，个副标题叫《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咁啊呢啲啊應該係唐君毅先生嘅筆法啦。咁就即係如果講到話佢哋好有嗰個中國文化情結，我相信係正確嘅。咁但係咧嗱，如果我哋咧細心啲睇下呢一篇《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咧，今年啱啱係發表60周年啦，即係好適合重讀啦嚇，經歷咗一甲子係咪？你睇到咧入邊的確有一啲地方咧，佢係將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係對起來的。即係呢個對立嘅意識係明顯嘅，跟住咧佢甚至乎會話咧，即係西方人咧應該向東方文化學習。嗱，呢個唔局限喺中國文化，佢話應該向東方文化學習。 因為東方文化佢哋嘅理解就係儒家中國文化壟斷咗，係咪？ 佔主要啦，可能係咁啦。嗱，不過咧呢個我想指出嘅有兩點。嗱，第一點咧就係雖然佢叫西方人去學一下東方文化，但係咧你睇下入邊嗰啲文字咧，佢話嗱今天咧。就似乎是西方文化領導世界，咁但係我哋認為，如果西方人咧希望維持佢領導世界嘅角色或者地位嘅話咧，佢係應該學一啲東方文化。 嗯， 所以我會咁樣去即係理解呢一點啦，就係用四個字嚟形容，就係成人之美。其實佢係有一種成人之美嘅用心，即係話我唔要同你搶領導嘅地位。只不過係話，如果你想保持呢個領導嘅優勢咧，其實你應該學一啲東方文化，否則咧你呢個領導地位咧未必可以長久嘅。嗱，呢個我想講嘅即係澄清嘅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其實我啱啱講到話呢個所謂中西或者東西嘅對立意識咧，其實喺個宣言嘅後比較後嘅部分咧，臨尾嗰幾節咧，其實仲有一個突破添嘅，即係佢入邊咧係出咗好幾次咧，有四個字叫天下一家。所以其實佢諗緊嘅可能係我哋人類嘅一個共同文化嘅將來嘅問題，而唔係話即係一定要為中國文化爭地位啊、爭領導啊呢個問題。所以其實呢度引向咗佢哋有一種對於普世價值嘅追求或者係即係期待嘅。 嗯， 有冇補充？ 都有啲回應或者補充啦，就係、是、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讀中國文。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咁啊，唐君毅係與青年談中國文化， 有篇文選入去，咁唔止呢篇啦，仲有好多篇講中國文化，咁篇篇都係咁讚嘅咁樣，咁所以我嗰時讀嘅印象就覺得，唉，呢班人都係即係好似以前啲啦啦隊咁啊，即係我中學分謙愛勤誠四社咁啦，咁我愛社，咁如果我愛社啦啦隊咧，咁你就係咁嗌愛社勁愛社醒咁樣噶嘛，咁嗰時嘅感覺就係、是，佢呢班人就係、是、即係。讀得中國書多，咁就凡係中國文化，佢哋都話好啦咁樣。咁你愛社啦啦隊，你唔會反省噶嘛？愛社到底有咩特質，令得我要為愛社打氣，而唔為謙社打氣咧？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即、就、係、是、入大學讀佢哋啲書咧，就發現 冇錯，佢哋的確有啲面向咧，係容易令人有呢種印象嘅。即係譬如佢哋有啲判教理論啦，即係分唔同理論或者教派高低，咁次次都係儒家第一嘅咁樣。但我想講嘅係佢哋始終係哲學家嚟嘅，就係、是、雖然佢哋有呢個判語啦，但係佢哋係有理由嘅，即係佢係哲學上、義理上，佢有啲考慮令佢覺得儒家係最好嘅。咁所以你批評佢嘅時候就應該，即係如果你要批評佢，你就唔應該當佢係嗰啲啦啦隊，佢哋即係咁去睇少咗佢哋嘅。佢哋係有一大套哲學義理嘗試證明呢點，咁你要回應就回應佢啲義理嗰啲理由咯。咁我想補充呢、這個呢點咯。 陶生又覺得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新儒家係咪一種大中華教？用而家嘅講法，就係佢永遠都係為中華文化去搖旗吶喊咁樣。 好多人用呢個方式批評，呢、這個比較難幾句説話講清楚，但我想。簡單咁講，回應翻頭先啊，仲仲啊，其他問題裏面呢個新儒家之為新咧，其實仲有第二點，我哋叫比較哲理上嘅新嘅。第一點我哋講嘅新嘅意思係歷史上嘅新啊，喺五四時代崛起嘅一個新嘅學派。但係喺義理上嚟講咧，特別係唐君毅謀中三咧，其實佢一方面匯聚咗西方好多觀念，例如阿唐生好喜歡西方嘅黑格爾，阿牟先生好喜歡康德啊，德國嘅康德。咁佢將佢裏面咧融合之後咧，回應幾個問題。呢、這個哲學普及嘅問題，一方面係普世價值啊，政治上人性係乜嘢？但係更加重要咧，佢多咗用康德講就係人可以知道什麼呢個問題嘅，有回應呢個問題。即係話人喺呢個世界裏面佢位置最重要喺邊度呢？咁我頭先講話佢一種文化形上學咧，就係呢個人咧，喺呢個世界存在，可能好容易傾向於神本，因為我哋有死亡嘅問題，我哋有自己未來死後嘅恐懼等嘅問題，可能就歸向於神本，或者揾一個第一因解釋世界嘅來源。另一邊係好容易物化嘅科學精神，將我哋人每樣嘢都化質歸量，但係咧。新儒家嗰種所謂人本精神咧，佢又同西方嘅西塞羅嗰類咁，羅馬時代裏面有些些唔同。佢係想揾一個我哋叫形而上嘅根源。簡單講，我用一個通俗嘅講法就係、是，人共同生活裏面咧，當然我哋每個人都會自私，我哋每個人都想為自己享樂。但係咧，人點能夠共同生活呢？可能要基於某一啲嘅共同嘅嘢，我叫做好似數學嘅 LCM 啊。即係大家最少嘅共同嘅公倍數，即係例如誠實啦，彼此之間互相尊重啦，男女平等啦，或者係人與人之間咧，我哋要對動物都關懷啦咁。咁呢啲講法裏面剛好就係西方嘅普世價值，甚至民主自由嘅價值。所以新儒家裏面講內聖外王嘅事咧，佢個外王係理論上唔充足嘅，佢唔識講點樣民主制度啊、選舉制度，但係嗰個意義上咧就係外王或者民主政治，人類所有共同能夠合理生活嘅基礎係在於人有一啲共同嘅特性。呢特性就係你可以咁諗啊，調轉嚟諗就係一個社會冇咗誠懇嘅，冇咗誠信嘅，冇咗公平嘅，冇咗公義嘅。個社會解體㗎嘛，所以第一個階段裏面新儒家呢就話我哋如何好似孔子咁樣復興周禮而去令到個社會秩序由春秋戰國歸於一個穩定嘅狀態呢，咁當然我哋近代裏面唔同咗啦，但呢個仍然有一個共同問題，就係人類難道可以透過科技可以解決最後嘅所謂人嘅一種所謂公平意識啦，人係咪純粹可以歸於神本就可以得到安身立命呢？所以新儒家的特點，我一句說話很簡單，就是由盡心在對我們自己的德性裏面最可貴的幾點的東西，或者人類共同的幾點的這些內容，惻隱、修護、慈養等東西，回歸到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而這樣東西本身呢並不是一個生物演化的方式，它是一個意志表現，或者用一個海德格爾語言，就是一種時間的表現，好似所欲有甚於生，所欲有甚於死咧，佢唔係話一個決定論嘅問題，有啲人可以，有啲人唔可以，而係你堅持自己一個好長嘅意志。曼德拉28年喺監獄裏面，或者文天祥喺監獄裏面等待死刑嘅時候，點解你唔放棄呢？這個唔放棄咧，係儒家所講嘅就係你能夠將抗而衝之嘅時候， 足以保四海的一個根據。 所以陶先生的講法應該是指出了新儒家其實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文化意識，就是他關心的就是東西怎樣可以令到不崩潰，社會可以 keep 住個秩序，咁佢歸根溯源就要翻去人性嗰度，就唔將個成個世界嘅秩序係有條理、井然有序嘅嗰個根源擺喺個神度，或者擺喺一個科學客體上面，係擺翻喺個人度。咁阿超，你會唔會對陶生呢個講法有啲回應咧？ 這個陶生呢個講法對我嚟講都幾有新鮮感，即係佢將嗰種咧儒家或者新儒家比較抽象嘅、比較形而上嘅講法咧，就講成係一套即係文化哲學嘅論述。咁我呢個都相當特別，仲重你咪？ 因為我估陶生嘅講法係，因為個文化秩序唔能夠就係靠神去完成咯，係咪要靠翻即係誠懇？唔能夠就係話因為上帝話要誠懇，所以我哋就誠懇。 因為補充一點咧，新儒家點解要重視埋佛家同埋道家咧？喺嗰度補足咗我哋形上嘅面嘅想像，道啊、天地啊等等。人同天地嘅關係裏面咧，係透過盡心之性一個道德實踐，然之後接翻上佛教所講嘅涅槃，或者係講道家講嘅逍遙。呢啲係我嘅意見。 咁今日就差唔多時間就要結束。咁我諗今日都好高興啦，難得喺港台講呢個港台新儒家，我要繼續講翻呢個嘅。跟住亦都請到牟中三弟嘅真正嘅學生陶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各種日事啊。咁我哋希望各位觀眾對呢個當代新儒家多啲嘅理解，去繼續反省究竟中華文化或者世界文化或者人究竟係啲乜嘢。哲學有偈傾，下個禮拜再見。